件都是一件樂器嚟嘅。好多人咧都忽略咗啊啊，譬如五架頭啊，我食五架頭又四架人哋話二胡啊、洞簫啊、揚琴啊，跟住琵琶再加件啊五件樂器有旋律嘅。但係咧，佢忽略咗呢個板啊。通常咧四件加個板啊，以前咧我哋。之前啊，古代啦，古代我哋咧四件樂器加個板就叫五架頭，咁樣好多人咧而家咧忽略咗呢個板，係咁啦。阿譚長同啊，你頭先講啊，得聲起板咧就係呢個啦。頭先我一開始咧得得咁就係起板噶啦。嗱，仲有個作用嘅，頭先我叫佢埋位咧就得得咁樣， 叫極都 叫極都唔埋位。 哦，即係呢個等於個嘅指揮嗰支棒。 係啦，啪啪咁啊，係啊，咁啊西樂你就聽唔到個指揮係咁敲個鼓打台啦，雖然可能都好燥咁。係。但係呢個咧盲嘅咧都睇到㗎嚇，因為聽到。 彈嗰啲音波埋嚟。係 啊， 係 啦。 喂，咁咧同埋咧除咗呢個打拍子嘅功能啦，咁啊仲係一個樂器嚟嘅，即係等於西方嘅 percussion 咧敲擊樂。因為有時聽到咧，佢並唔係單純咁樣一個 beat 好 regular 咁樣打嘅，有時咧又跟翻突突突突咁樣，即係跟翻個音樂嘅。咁咩時候你係咪好隨意啊？即係話有板有眼。 我咁當然啊，真係有板有眼啦，咁啊唔係好隨意啦。我都係係有個作用，都係穩住個拍子嘅。咁啊，最重要點解我話最後係唱嗰個同打板個要同一個人咧？咁因為咧好多時咧都即係自由啲嘅嗰個感覺係你。自己會掌控到個速度點快點慢，就算啊坐到咁近啦，我同你坐到咁近啦，我想快想慢，你都未必感受到。同埋有機會我唔知道自己唱緊啲乜嘢，可能唱嚟唱去或者係兜兜轉轉咁，但係自己掌住個板啊，呢個掌住個板啦，咁咧就會穩陣好多。咁大家咧唔使睇，係啦，唔使估，咁都有得跟。 咁但係如果大家淨係聽 pop music 咧，即係聽啲流行音樂咧，就好少喺個音樂中間變快變慢嘅。咁譬如你聽啲 classical 咧，就有啲咁嘅情況嘅。咁粵曲咧，即係屬於古代啊嘛。咁咧，佢咧都係好 base on 一個唱歌人，因為唱歌人咧，佢係掌握咗啲歌詞裡面佢想表達嘅嘢。咁表達嘅嘢裏頭咧，可能會有啲，正如你話齋啦，好心急啊、打仗啊、突然間好趕啊、突然間又好 hea 啊咁樣，即係所有嘅情感咧，都係嚟自寫詞嗰個朋友嘅。咁於是乎咧，佢嚟掌住個板啦。咁咧，其他啲朋友咧就幫佢和唱啦。咁就係成為一個，即係可以做到一個佢心情裡面。顯露咗出嚟嗰個效果。 既然你講開呢個寫詞咧，咁其實咧打板呢啲，我哋頭先講呢啲樂器嘅打板，其實已經完成咗嗰個曲先至有得唱嘅。咁其實寫詞第一樣係，不如我哋今日講下寫曲詞，因為我哋今日大部分嘅節目嘅男人全部都係即係陳志剛寫嘅。咁我哋呢個寫曲詞究竟點樣開始去寫曲詞咧？不如我哋講下呢 個。咁就一定要講下裏邊嘅格式去結構啊，點樣運作啊？